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摩托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另外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易直播平台啊，就是那个微博的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你没发现每一次我这样的时候都是证明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来了 大咖是吗？ 每次都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982活力榜又有大咖来了哈。那这个大咖是谁呢？我们先通过一小段视频来认识一下他们， 一起来看。 工人体育馆小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都是那种大明星大歌星开演唱会的地方， 能够登上工体这个场地去演出，可能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认可吧。 终于2017年10月11号，我们要迈入这个新愿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将是第一支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朋克乐队。 我们其实还有更大的梦想，我们想以后会登上更大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中国的朋克摇滚乐。 欢迎我们的反光镜乐队， 欢迎， 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反光镜乐队的主唱吉他手李鹏。 嗨，大家好，我是贝斯手田建华。 大家好，我是反光镜乐队的鼓手叶景莹。 感谢反光镜乐队， 欢迎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982活力榜的 family 当中哈、啊。 对， 那其实反光镜乐队呢，他们作为这个中国朋克的先声，这些年他们的乐队在全国各地进行过上百场的巡演，累计人数及场次居巡演乐队之榜首，而且他们在2000年还曾经在美国进行了7个城市18场的巡演，成为了走出国门的第一支朋克摇滚乐队，而且发行过专辑 Reflector 还有成长瞬间是你以及我们的歌， 非常棒、 那今年好像也是在巡演的， 对，我们还在巡演， 还在巡演当中是吧？ 对， 那今天还是在这个982活力榜的这个节目当中。 你怎么了、啊、 我太热了， 你也是被我传染了是吗？ 对，今天嘴有点瓢哈。今天还是想请这个反光镜乐队在982活力榜的节目当中先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乐队，因为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有的可能是你们的死忠粉、有的呢可能还不太了解你们这个乐队、所以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乐队以及这个乐队 的 风格。 我们乐队成立于1997年，到今年2017年正好20周年。对，然后成员一直很稳定，我们差不多一直每年在巡演吧。然后接下来我们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双十一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要举行我们20周年的演唱会。然后最近一直在巡演，我们也刚从内蒙古回来，然后马不停蹄的赶紧到咱们这儿来做通告。明天要去绍兴参加另外一个演唱会。 明天就走了 ，对，几乎每个周末都不在北京。 每天就是飞来飞去的。 对。 那你们乐队其实是一个朋克乐队吗？ 对，我们的风格主要以朋克为主，但是也掺杂着一些别的一些另外一种风格吧。我们这几年在尝试各种新的风格。 那刚刚也是说了哈，这个反光镜乐队是在97年成立的，那至今已经有20年了。想问一下，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让几位想要组成一个朋克乐队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朋克还 那个时候在国内还 了解， 对，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接触到最早的摇滚乐，比如黑豹、唐朝、Beyond 这样的乐队， 对对对， 还有那会儿我们大家都喜欢玩滑板。然后听到了国外的朋克乐队，我们就自己拿起吉他来，大家都学吉他，大家都弹翻唱别人的歌吧，甭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后来突然有一天发现大家都是吉他，但是大家又想在一起演奏别的乐队的歌，那就分配工作，有人弹贝斯，有人唱歌，有人打鼓。后来慢慢我们就组起了自己的乐队，刚开始只是翻唱 copy 国外乐队的歌，后来就开始自己有想法，有自己想说的，就试着自己写歌，慢慢就形成到自己的原创乐队了。 所以你们都是以吉他为开始，然后慢慢想组乐队，才说啊，你去学鼓，我去学贝斯。 对，因为弹吉他的人比较帅，都站在前面，可以让女孩子看到， 关注度比较高。 对， 这个时候就想黑一下贝斯和鼓了，是吧？ 哎，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是后来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到底是自愿自己去打鼓啊？去 没有自愿， 没有自愿， 所有人都想站在前面 台后的， 没有人愿意站在后面，都喜欢在前面弹吉他唱歌。 咱们小时候不是有一游戏吗？手心手背。 对， 哦， 就是手心手背，然后就说主任你就去打鼓了。 对，然后但是其实后来还挺庆幸，当时就是玩了一手背，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前面弹吉他，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强的创作的灵感和欲望什么的。 对， 所以最后我们比较幸运，大家分工比较明确，最后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个、啊，这个咱们乐队也已经成立了20年了，这个肯定会有想法呀、意见不同的时候。就像咱们刚刚也说了，这个谁弹吉他、谁打鼓的问题，就是所以，当遇到这种意见不合的问题的时候，咱们怎么解决呢？ 其实经常有，包括最近我们还会有，就不管是创作上还是有时候乐队在发展的一些个人的建议上，每个人都想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三个人就还都挺民主的，大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吧。当两个人都是这么想的话，那个人觉得自己再有理也得服从，我们就三个还挺互相包容的，所以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很稳定。 有没有谁是就是比较 说了算那种的？ 对，比较说了算的那种。 没有， 根本不给这个机会。 真的没有吗？ 都觉得自己是说了算的那个。其实都不是、 其实我们是一个组合。 对，我们就是一个组合，反光镜组合，欢迎。好，那其实刚刚也是说了哈，这个你们是一个朋克乐队嘛、我最开始听到这个朋克音乐的时候，就感觉它是那种很躁动一点的。 对， 但是我会发现你们最近几年出的很多的歌好像并不是像传统的所谓的这个朋克类型的音乐，而且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风格在里面。那你们是怎么样想到说去做这么一个转变？还有就是可能最开始喜欢反光镜乐队的一些那个歌迷们，他们是都是为了朋克而来的、那他们在看到你们这些改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买账还是说我就不喜欢你们的新的风格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你说的那些之前的歌迷，他们之所以喜欢我们，我觉得现在他们还喜欢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着我们一起长大了。然后呢，之所以这些歌都会转变呢，也是因为之前大家都是男孩子在一起天天玩啊，玩了那个什么叛逆啊、逆反什么的，那个时候会写一些比较躁动的歌，非常合理，对吧？青春期嘛。 对， 比如现在我们又比青春又上去了几岁的时候，我们现在写了一些歌，可能更多的内容是应该是有跟女性啊、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啊、 爱情来了，是吧？ 对，然后社会的一些，对吧，一些对社会的一些压力啊，对，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用荷尔蒙去写歌， 对， 然后现在比较用心去写歌了， 对， 这也是一种成熟的变化吧。 走心了。 对，因为当你可能接触到有感情爱情的时候，你不能那么去冲动或者那么猛烈，那么对，不顾后果，然后会有另外一半，然后所以可能写歌的时候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会考虑自己的那时候享受甜蜜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点转变，也包括更多的音乐，我们听到了更多的音乐，然后我们自己也想尝试各种风格吧，所以后来后几张专辑我们会有别的风格感觉的曲风。 明白。 就是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 的历程， 这是你之前给我推的一篇文章吗？ 我什么时候给你推过这么鸡汤文的文章了？ 挺可怕了啊！ 对，还是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叫这个982活力榜，所以每次来的嘉宾都要给我们提供一个自己心中的榜单。不知道几位今天想给我们带来的榜单是什么呢？什么类型榜单都可以，音乐、电视剧、美剧、食物，什么都可以。 食物。 对对对，先要说一下食物为什么，因为他做饭太好了。 那我就偏不说食物， 没事说吧。 其实我们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比如李鹏爱看书，他可能对文学那边更了解一些，然后可能田 Sir 对音乐，我可能看见电影多一点，每感觉都不一样吧。那如果非要说，比如电影。其实这几年国内的电影发展特别好，不光是那些商业片，主要是那些文艺片，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吧。然后比如去年我觉得有一部片叫，算了，说点国外的吧，说点入门级的吧。说点大众的。 三个就可以。 比如入门级的电影，我觉得比如像大鱼啊，人像石女人啊，什么放牛班的春天，我相信在座的都看过，可能比较入门级，然后开始让你对电影有一个概念。而并不是那些并不是所谓那种投资巨大的商业大片，而且这种片儿看完了之后都是比较让你可以冷静的思考，会洗礼灵魂，让你去重新思考人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种。我觉得这种电影是我更喜欢的吧，所以这种可能在我的电影榜单里是比较靠前的。 就是这种文艺片偏多一点。 对。 文艺范儿的， 你来。 下一位， 我还是就说说书吧。对， 好， 突然文艺起来啊！ 对，文艺一点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家应该看的一些书吧。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那个剧作那个《百年孤独》 啊。你们今天是不是提前百度了一下？ 没有，突然就想到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看吧。一个家族，他写的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一百年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几代人，然后其实也是在说我们那个人类对于自己对自身，然后周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而且还在加入那种南美的那种魔幻式的那种结构在里面，非常有意思，值得看。然后呢，那么大的一篇史诗片的一个巨作，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新的，我觉得最近看的就是未来简史 啊、未来简史、 人类简史，这些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对，还有挺有意思的。 好文艺啊，真的是。所以你平时私下是一个就是很安静的美男子，还想美化一下。 大家其实都有自己心里的榜单，其实就做音乐，我们做音乐也是，刚才我们还聊到就是说音乐这方面，比如独立的这些比较有个性的，甭管是摇滚啊，这种创作人，在我们心里可能，不一定非得是许巍啊，或者汪峰啊，或者谁，其实可能比如像窦唯啊，或者朴树啊这种，就在大家心里，他一直是有一个榜单，他在前几位，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对，那田四呢？ 我来一个娱乐点的吧，我就要来一个娱乐点的，我比较想看电视连剧，啊，不管是美剧还是中国的电视连剧，我觉得。我看了这么多，我觉得排的第三的，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中文翻译不太准确，他出了一季，然后是一美剧，没有，他就出了一季，然后我觉得他的概念性特别好，然后是叫深夜犯罪，我忘了，然后就是讲一哥们儿开了一出租车，结果他出租车出了一个事情，然后结果他就一直有一个律师帮他去打这个官司，然后通过这件事情，其实通过这个只有这一季的美剧，学到了很多的这种就是法律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这第三吧，我觉得第二是我最近前一段时间刚接触到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美剧叫《黑镜》。 黑镜， 它每一集呢都是不一样的演员，他的 idea 也想法也特别好，每一季是不一样的，而且跟咱们当今现实的21世纪的互联网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的剧的构成的东西特别好。当然在我心里排行第一的，我觉得还是特别俗的《权力的游戏》。 不俗，很多人 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老爷子太厉害了，他是一边写一边拍，是吧，然后现在所有的影迷都在期待着，只要他有一天赶紧写完，别先离开大家了。 对， 而且我最近也关注了一下，因为一直在等着他新的戏上来，然后一直在看他的后期的制作的团队，这种视频的东西太过于复杂了，我觉得已经颠覆了很多的那种 就是传统的用那些绿幕啊，那些 CG 的东西，然后、故事情节也很不错，对、这是我排行第一的吧。 对，所以今天就是反光镜乐队给我们带来的他们的榜单、 对， 那刚刚大家也是聊了平时私底下会喜欢看电视剧啊、喜欢看电影啊，会 喜欢吃 书，喜欢吃什么的那能不能就是八卦一下你们私生活，就是除了这个音乐以外，平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 如果天气比较穿透力比较强的时候， 天气 比较干净的时候， 天气的穿透力比较强的时候， 对，就去滑滑滑板啊，去户外爬山，我喜欢干这样一些运动的一些事情 啊， 爬山、 运动达人， 滑板 对，就是也是偏向于极限运动一点， 对， 他那挺极限的，有时候下雨什么的，还泥石流什么的， 对，遇到过， 然后我 真的遇到过， 真遇到，就是今年初那个 去灵山， 不是，就是门头沟那次，今年对，还死。 啊， 危险， 那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嗯， 然后我是自己经营一间酒吧，所以我平时喜欢就是傍晚的时候跟朋友吃完饭，在酒吧坐坐聊聊天，大家有时候聊聊，比如电影啊、音乐啊，或者最近谁看了什么书，身边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样的事儿。还有就是，这都是发生在我烹饪之后的。我喜欢做饭嘛，所以有时候请朋友来家里，我做几个菜，或者有时候去朋友家里上门做几个菜什么的，这种事就还每周差不多都会有 啊。那一会儿我把我们的家里的地址都发给你 啊，一会儿私信啊， 把整个台里边人的地址都发给你，不认识吗？ 对，我觉得用这个烹饪来当爱好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对，大家坐在一起享受美食的时候，然后你特别有成就感嘛。 对，没错。 对，这也应该算是一个对生活的 热爱生活。 对，因为你通过美食，你其实能了解好多人的性格。你做饭的时候，就是你心细啊，或者说他对美食的这个，他吃到嘴里的时候，他的了解是每前后级那个特别不一样的。 其实就是 脾气急的人跟慢性的人，这真的不一样。 对，享受这个做食物的过程，还有别人吃到嘴里 对 你的评价的这个过程。 尤其是姑娘吃到的时候，是吧？ 那就不是说话，就是眼神。 这个叫，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叫撩妹神？ 撩妹神？ 那当然算了，因为现在姑娘大多数都不会 做 饭。 你会做饭吗？ 我不会啊，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儿。 你有意见？ 没有，我就想起昨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问我干嘛呢，我是说那个昨天晚上正好确实在家做饭。然后他就说，哎，没想到你一天工作这么忙还有点生活的情趣啊。我说别提了，我现在生活就剩下这点情趣了。 对，也就剩下做饭这点情趣了。但是把做饭作为一个爱好，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它有多无聊了。 对， 那然后还有就是田Sir还没有跟我们说。 我比较极端吧，我觉得如果就跟李鹏说了，如果时间 OK 的话，我喜欢出去旅游。就可全球转呗，然后哪儿好玩去溜达溜达，因为我觉得去一个地方能感受到当地的那种文化，然后感受也可以放松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平时的工作可能大家都觉得我们巡演出去啊，你们可以全国各地哪儿都可以去演出玩，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我们到一个城市就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我们就马上要睡觉，第二天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所以根本没有时间什么那个观光啊，什么旅游没有时间。所以我如果有时间我就去旅游，我喜欢出去放松一下自己。如果要时间不 OK 的话，只能在北京的话，我就刚才说的，我喜欢看看电视剧，然后要不然就在家打游戏，喜欢玩 游戏。 对，因为我觉得玩游戏对我来说现在是一个特别排压的事情。 对，玩什么游戏？王者荣耀吗？ 啊，不，我不玩网游，我都玩 PS 的 PS 的，对，玩一些 PS 游戏， 吃鸡。 吃鸡， 反正类似于射击的吧，我觉得射击的游戏比较放松。 对，这确实能排解很大压力。刚刚田Sir也说了啊，自己特别喜欢旅游呢，在咱们这些巡演的城市当中，有没有是你特别想再去，就是再回去专门旅游一次的地方？ 哎呦，但有太多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新疆， 我特别想再去新疆重新再去玩一次。因为我觉得新疆对我来说，我以前觉得新疆其实虽然很大，可是我没想到那么大，因为我们到了那之后，我们说我们想去石河子，说哎咱们有时间，因为我们上次演出待了一个星期，我说哎咱们要不然去石河子，说啊一听说坐飞机坐2个小时，我们说啊太远了， 坐飞机两个小时 对， 从乌鲁木齐，然后就特别远，我们发觉，然后 就我们最后只去了一个地方，就去了一次火焰山，对， 湾、 哦、 那个什么渠引水的那个 啊，对， 河道沟， 对，然后就很长时间，对。 对 啊， 那 上次 还 去天山，本来要去天山，结果时间不允许，天山已经封了那个公园了。嗯，嗯我觉得新疆我还挺，而且那边的美食太好了。 嗯，我以为你说那边的美女太好了， 我也想说。 而且中间还有个故事，就是那个我们包一辆车嘛，那司机、咱们到了火焰山，你想那火焰山就是一个红色的山嘛， 对。 那司机说、你们去看吧，然后两个小时出来以后，那司机都疯了，这破山两个小时你们看什么了？那个司机都 怎么待这么久？ 怎么待这么久？ 对，但所以真的有什么可看的吗？还是 有 我们觉得 啊， 我们觉得也好啊， 觉得走不了了，太好了， 觉得这边你们能玩这么半天，对， 可怜的司机， 那司机他也用那个当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方言，就说出来就太逗了，那画面感太强烈了，太棒了。 没想到这个地方你们能玩两个小时。 对呀、你在干什么嘛？ 要不要来串羊肉串？ 学到了一句话嘛，就是去了后悔一天，不去后悔一辈子。 啊，那咱们两个是不是休假的时候 有休假吗？ 我有，你没有。 姐啊，新疆那边我去过了，我告诉 你。 你 好棒啊！那你也没有假期。好，那除了新疆，还有没有其他的城市，或者其他两位也可以说一说？ 西藏吧， 西藏 ， 全都不一样吗？ 因为他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因为对我们来说巡演啊，或者一些去外地演出，我们大部分大家都是在城市当中。 对对对。 像咱们这么广大广阔的一个国家，咱们那种好看美丽的地方、自然景色的地方太多了，但是你必须用，可能你离开城市去到那个所谓的一个景区的地方的时候，可能你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咱们很多地方现在就是需要徒步的，很多地方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被开发出来的话，其实那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美的， 非常美。 对，大家不要老想着国外现在的那些什么百大景点，咱们中国一定有特别多特别美的地方。 对， 我的国都有。 对，厉害了，我的国 真的太美了，太美了。 对，要不哎呀，别上节目了， 现在就去是吗？现在后边一大地球啊，点个停在哪儿算哪儿是吗？是这意思吗？ 对，那我们先消化一下这个旅途哈，那个先暂时的这个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反光镜乐队聊他们的音乐，聊他们的巡演。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 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还没找到吗？啊， 稍等一下，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定要一直在怼吗？互相， 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 那我就放松多了。 来，一起来听这首《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 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

的范光镜乐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歌《长大》哈。 嗯，对。 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也有人跟我们说：“哇，我好盼望最好永远长不大。” 嗯， 其实这是好多人的梦想哈。 没错。 嗯。 从古至今吧， 但是都是长大了以后的梦想。那小时候的梦想都是赶紧长大， 赶紧长大。所以我们为什么永远这么不满足呢？ 对，真的也挺奇怪的哈。你看小时候，咱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都想抓紧离开这个学校， 没错， 抓紧进入社会， 对对对。 是。然后等进入社会之后，就想抓紧回去上学， 没错， 永远不要长大。 对，没错。那你们有没有想回到哪个时候呢？就是哪一个年龄阶段？ 说实话其实不太想，我挺享受我觉得现阶段的这个状态。 对，就永远保持现在的 状态。现在这个状态。 或者说我们还没到那个想回到某种时候的岁数呢。 对，你们还很年轻。 对啊，我们这乐队其实虽然说二十年，但是我们是六岁就组的都。 哦，原来是六岁。 原来是六岁就组的。 是儿童乐队。 嗯，对啊对啊， 厉害了厉害了。 当下的这些年我们现在还正在享受着，就非常快乐，非常幸福。 嗯。 可能要说想回到我们预想的话，可能也五六十岁，等老了之后，觉得这会儿可能是最好的时候。 对， 嗯， 反正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幸福 乐趣。 对， 嗯， 对，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我看到这个陈小浩说：“我爱反光镜，我爱叶主任啊。”这个慢热新人说：“田子儿爱你啊。”还有这个这个陈立光说：“啊，能看见弹幕说反光镜最牛，重庆见。” 没错。哎，你们之后是还有几场巡演啊？2017年的，好像还有四场， 还有四场。 对，那既然说到巡演，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是给大家听到了反光镜乐队的这首《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的这首歌。其实乐队在今年的巡演以及马上迎来的这个11月11号的北京演唱会的主题，好像就是用这首歌来命名的。 对。 那这首歌对于你们来说，或者说对于你们的歌迷，对于你们的这个整个乐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其实它特别的体现出了我们乐队可能一直在把音乐在咱们祖国整个，我们一直在做巡演嘛，这么多年，然后我们一直在传播摇滚乐，以我们音乐的方式可能，然后我觉得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就把音乐带到哪里，然后，而且这首歌都是我们在重庆写的，对，在磁器口的江边。 啊，好像很多人提到反光镜乐队都会提到这首歌哈。 是，因为音乐特别有 你们的代表作， 它的功能性很强嘛，所以我们来说，音乐可以解除你的烦恼，给你放松，你开心和伤心的时候都可以听音乐，或者你自己和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音乐它的功能性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音乐也是无国界的。 对。对，没错， 这个确实是， 所以这个 它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只要旋律一出来，大家全世界的人，白人、黑人，什么肤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东西。 对，沟通就没有任何的障碍，只要有音乐在， 对，一句不合就唱歌， 一言不合 就开唱， 一言不合就唱歌， 非常助兴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把这个11月11号工人体育馆这张演唱会就命题为“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 对，那其实也是今年是乐队成立20周年嘛，我们也知道你们也在今年成立了自己的这个独立的工作室。 对， 是， 就是等于说你们现在没有经纪公司了，完全是自己来运营整个乐队的相关的事情。 是的。 那你们是为什么会想要说去脱离这个经纪公司自己来打理呢？还有就是你们自己在打理这个乐队的过程当中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变化感觉？会更累了， 累很多，对对对， 操的心更多了， 对，所以我想刚才说的就是，我现在除了演出排练，我基本上我在上班，对，我天天就在工作室坐班，对，然后原来的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接触过，就是开始做自己的工作室，有很多的商业性的活动，这些东西，包括税务啊、报批，很多的事情都。很碎，然后可是都要一一捋清楚吧。 对 对, 对， 不像原来就是全交给唱片公司就 OK 了。 对 对，原来感觉是怎么说，就是没脱离开这个家的感觉嘛。现在独立自主了吧，我觉得自立门户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不过还好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还是虽然人不太多吧， 嗯，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八面玲珑的型的，对， 嗯， 所以还是能把这个事情撑起来。 明白 ，这也是挺厉害的一件事。 对，其实因为很多的艺人他们都是就是一直靠着经纪公司嘛， 嗯， 那你们为什么就忽然间想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去自己做？ 嗯， 因为确实是以前的事情，就是包括什么宣传什么之类的，可以全部都扔给经纪公司， 因为 只要人到了就好。 因为我们跟我们上一个唱片公司已经合作了10年了， 嗯， 所以我们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牵扯到续约的问题，说实话我们一直在想独立这块的东西，因为我们在2003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独立的，只不过没有成立这个工作室这些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说也年龄越来越大，然后开始成熟了，然后很多事情要怎么说要上线，对，要更正规一些吧。 那现在三位有没有什么分工呢？在这个工作室，就是除了以这个乐队成员的身份存在以外，除了巡演演出之类以外，有没有每个人要各自负责什么样的方面？比如说谁负责宣传啊，或者谁负责？ 基本上我们其实对外的一些工作，还有整个工作室的整个执行，都是贝斯手田四儿去， 跟我们经纪人，我们 经纪人， 对。 然后李鹏基本上负责创作， 对， 我负责让他们俩高兴， 就是你负责做饭呗， 做饭 负责喂饱他们的肚子， 最后这个很重要啊， 对，这最后这个最重要了， 对， 这个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啊，这个 O R Z O Z 啊，这应该是个小表情，说从还我蔚 蓝， 对，还我蔚蓝， 从还我蔚蓝开始认识你们确实很棒， 很 今天，对，还我蔚蓝啊，还有这个丧丧说还招人吗？ 还招人吗？ 对，还招人吗？ 对，我们那个单位比较小，对，那个等我们再壮大吧。 好， 对， 好， 随时关注了他们的微博。 没错， 对，没准哪天招人的时候，这个粉丝啊就可以进来，一边能给自己的这个爱豆打工，一边还能天天自己见到爱豆， 对，还能吃到自己爱豆做的饭，好幸福的一件事儿。 对，这个咱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反光镜乐队在11月11号呢，要在北京的工体举办20周年的演唱会，这也是反光镜在成立工作室之后的首个演唱会，也是目前这个演出规模最大的一次演唱会。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制作水准啊，也是最高的。各位呢，为这次演唱会准备了什么？有什么惊喜要送给歌迷呢？ 哇塞，惊喜其实真的挺多的，就是惊喜到，因为我们这次请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可以算是中国顶级的导演团队，所以这个导演呢给了我们出了很多很多的意见。其实说实话，我们在开会之前，我们乐队会跟经纪人一块儿聊聊怎么我们的想法办演唱会是大概什么样，因为我们以往办过很多次的专场，虽然不是演唱会级别吧，可是我们还是每次都是用心良苦，希望这个演出每一年的在北京的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准备了一大堆问题，结果见到导演开会的时候被导演给 diss 了， 全部 diss 了， 对，因为导演说的东西是让我们完全就是眼前一亮打开的一个东西，所以包括我们的舞台设计，这个老师也是中国特别厉害的，可以透露一下，他是跟汪峰一块合作的，所以我们都是用心良苦吧，用心良苦。然后包括音响设备也是我们多年合作的，在国内也算是顶尖的设备提供方，对，所以包括环节，我们这次的演唱会的环节设计是跟我们以往在北京的专场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给大家从表演上面、曲目安排上面，包括这次有环境，我们可以做视频，有很多的视频是完全颠覆的。 对，我们是专门为这场演唱会做了一些视频，每首歌我们都差不多做了设计。 所以就是跟以往的那种像 live house 的演出是完全 不一样，对， 完全颠覆的一种。 对，因为毕竟票价在这儿吧，然后我们也希望实话， 大家多买票，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能让所有来的朋友物超所值的感受，因为感受一个不一样的20年的一个不一样的反光镜，从声音到视觉，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媒体环境吧。 对。 声光电的感觉，刚还有这个舞台的效果，还有音响设备，最主要的是反光镜已经20年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歌迷最大的一惊喜。 对，没错，20年，然后站在工体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 这差不多是20年，算是我们这次在自己家门口送自己的一个礼物，所以也希望11月11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故人体育馆来给我们庆祝这个生日吧。 嗯， 赶紧买票吧，在大麦网。 对，正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听众们听到了没有？抓紧时间买票哈， 要不然没有好好位置了。 双十一不止 剁手，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光镜乐队的20周年演唱会啊。 嗯。那在20多年这个乐队的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当中，其实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且你们也肯定不是说啊一上来就大火特火，也是会遇到一些这个低谷期的时候。那有没有在这20年当中想过说，要么我就去做点别的，我就放弃音乐了？有没有遇到这种想法的时候？ 没有，从来没有， 没有。 对，困难遇到过，可是从来没有过，因为我们三个人还都是属于那种。怎么着，属于 不怕事儿的， 对， 不怕出困难， 特别迷恋舞台，特别迷恋这个乐队的这种状态，对。 而且我们一直坚信，我们三个在一起，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过去，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因为已经磨 见招拆招， 磨合的非常好了， 对。 对对，就是因为磨合的这么好，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朋克精神，也是一种摇滚态度。 嗯， 既然独立做了原创，选择不随波逐流，跟大家不一样。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没有去说在社会和父母的压力下去工作。既然你自己选择这个，你要对任何你得经得起啊。 嗯， 所以遇到困难，我们刚开始确实会很头疼，什么样的困难都遇到过。但是一个个都过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挺。我们自己觉得挺了不起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他们的这种凝聚力，他们的这种一路下来坚持的态度，让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成功，而且也让他们能够登上这个工体这么大的舞台。 嗯， 其实不只是应该登上工体舞台，不只是这个反光镜的一个成就，好像很多的摇滚乐队或者说朋克摇滚乐队很少有机会能在工体这么大的舞台上去演出的。 对， 嗯， 其实作为中国的朋克音乐这种风格里面，我们应该是第一支吧。 对， 第一支。 我觉得就不管是不是乐队，只要是就是跟歌手啊演唱的乐队啊，包括就是无论是朋克摇滚重金属这些其他类的，只要是在工体能开过演唱会的，都是很厉害的人了。 对，相当厉害，相当牛的。 对啊， 那现在其实听摇滚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好，全国各地感觉百花齐放，参与玩乐队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我们也相信以后这也不是什么一定是常事，一定会有更多的乐队一点点进入场馆。 对对， 这次来工体其实也是圆我们一个梦吧，从小的一个梦，因为从小作为北京孩子都知道啊，演出工人体育馆，是吧，剩下就工人体育场， 对， 一步一步的，对， 那个级别那种， 必须得先拿下工人体育馆。 没错，成立20年之后，终于登上了这个舞台。 嗯， 那在今年的巡演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 嗯，就是写新歌吧。对，我们准备就是找一段时间，然后天天在排练室磨，开始磨一些东西。 闭关， 对， 闭关， 闭关修炼， 家里头闭关一下，对。 你们这么说，我估计好多歌迷们就要伤心了，是不是很久都看 不 到你们的新作品 了？这一年演的， 对对， 够了，对，够多了。 还是要休息一下。 对， 因为 虽然我们其实已经刚刚把明年3月份的前半年的巡演已经定的差不多了， 嗯， 但是在3月份之前，然后和今年跨年之间，我们希望闭关去沉淀一下，写一写我们自己的作品，因为好多东西还挺零散的，我们需要组合起来，还并没有完成。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乐队能够走多长时间？是一直？走到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年份，还是说我们要一直玩让我们玩不动 了？我 真没想过， 对， 想都不用想。 现在玩的时间最长的国际的应该是 Rolling Stone 了吧？对，然后只要他们不停，我们就继续吧。啊，对， 他们停了我们也继续， 他们停了我们也得。 咱们国家不是还有崔健崔老师呢吗？是吧？崔老师还一直 Rock and Roll 呢，对。 对，没错。那也是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反光镜乐队做客到我们的酒吧活力榜当中、嗯、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有福利要送给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反光镜乐队的歌迷们哈、嗯、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的各位，我们会随机抽取几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反光镜的签名 T 恤。 耶、yeah, 是不是很 我现在要去给自己留一个言 你为什么 这件事情 之前没告诉我 想给你一个惊喜， 你这简直是惊吓不是惊喜我告诉你。 对，所以现在如果还没有给我们留言的话，赶紧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给我们留言哈。 嗯 嗯，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17:49，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三位，就是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很多的这个音乐形式火了嘛， 嗯 比如说民谣火了一阵， 是， 然后接下来就应该是这个 嘻哈，对， 嘻哈火了一阵，很多人说之后摇滚会火起来，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难道 我们的春天终于来了？ 不是，你们的春天现在已经来了，但只不过就是说，可能会像之前这个嘻哈和民谣一样，就变得非常大众化。 嗯、 如果真的有一天摇滚乐队或者说朋克音乐，它真的变成了非常大众化的一个音乐，你们是开心呢，还是说，心里有一点？ 开心， 太开心了， 当然开心了。其实任何一种音乐形式火，都说明，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大家越来越注重这个精神上的发展，大家开始喜欢这样独立的音乐。 嗯， 因为它，跟那种网络音乐还不太一样，它会更有营养，更有一些辨识性，可能更能唱出，大家的心声，更贴近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对， 而且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是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啊，表演形式啊，大家都会在自己的一个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生存的一个空间嘛、 嗯、 对 对对， 而且 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的人，或者说各种方式的那种风格的人，他就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嗯， 对，而且其实摇滚乐中国在摇滚乐这方面一直都挺火的， 对， 最起码从最早的崔健老师家喻户晓，到现在的汪峰，然后到各种都是、一直都是大家很关注摇滚乐、只不过他没有像突然一下像民谣和嘻哈那种 哈， 对 对，他只是没有突然爆发，他一直是一股力量在推进着往前走， 没错， 没错， 就我们就是一锅那个广式的那个汤嘛，得慢 慢 的炖， 慢慢 熬，它个50-60年是吧？ 能把这个味道熬出来， 一直熬，对， 对。那其实对于一支中国的朋克乐队来说呢，成军20年，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举办演唱会，这样的意义对于乐队和歌迷还有整个的中国摇滚乐来说都将是意义非凡的。 没错， 在这场演唱会的现场感受来自一支乐队的成长和壮大和成功以及他们不懈的进步，对于所有的这个反托，也就是反光镜的歌迷们来说、都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对，所以呢，在这个11月11号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啊，双11的时候，不仅仅可以剁手，还来看看咱们这个反光镜乐队的20周年庆典。 对、 我用庆典这个词儿特别好， 一点都不过，就是一个 就想夸夸，对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这个也是音乐带给我们极大的抚慰和感激与见证20周年，也这个也是只有音乐才能给我们的解药。 对， 就刚刚三位一直在谈的这个事儿。 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突然间想起来、替这个广大的歌迷们问一句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工体的这个现场是有椅子的， 对 对吧、然后你们的这个演唱会是不是可以Pogo 啊什么之类的呢？ 这个应该 心里可以疯狂Pogo。 对， 但肢体上要收敛啊。 你刚才说完双11嘛，剁手嘛，然后你可以在那儿跺脚，现场是吧？ 跺脚哈。 对，先跺脚。 就是可能没有像那种 live house 或者音乐节 这么的，对，因为场馆就是这样，它一定会有一些拘束，但是它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可以慢慢的欣赏我们的音乐和灯光还有视频上的结合。 没错， 是的，那也是感谢我们今天的反光镜乐队来到98活力榜做客，希望你们的10月11号的演出圆满成功，以及你们未来的巡演啊，还有你们的音乐事业，还有你们的摇滚事业，对，一切火上加火。 谢谢。 那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来到你身边》，送给大家。11月11号，反光镜乐队《来到你身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 就到这里了。稍后各位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 对吧？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我跟你说，真的，主持人已经在外面怒视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真的没， 居然把人家节目名字忘了。 好嘞啊， 嗯，好了好了，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挑战新歌声，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